问蔡明起个什么名字好啊。蔡明一拍脑袋说，叫丁丁吧，加起来才四画，简单，写起来也快，就算抄上100遍也就几分钟。说完摸摸儿子，得意地说，丁丁看妈妈多好，给你起的好名字，到时候你跟同学一块留下来抄名字，我保证你是第一个回家的。于是啊，他们的孩子正式命名为丁丁，小名丁四画。孩子有了名字了，然而又有一个问题开始困扰他们了，那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郭达、蔡明、赵宝乐、于海伦等人表演的小品《父亲》，听完再告诉您。 桂花，桂花啊！ 还 桂花，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故意给你休息室。 我招认了。 找谁？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我们这儿没有菜花。走走走啊！ 他现在改名了啊？ 叫什么？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海伦小姐。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 啊。你是谁？ 我是他爹呀、啊。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 宝叔，你好，你好，你是？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来来来，吃点猪脊蛋吧。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哎呀 当然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嘛！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谢谢谢谢谢谢！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哎呀哎呀！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这里话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现在广播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可以的。 海伦小姐您好。 你好。 旅途很疲劳吧？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海伦小姐，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海伦小姐，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啊！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哎呀，婷儿，你这是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哎，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的、啊、来来来，谁家给我挤的马、啊、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啊？好像是张艺谋。 对，是张艺。哎， 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坨。 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来来来，王会计，来来一坨， 坐 得来晚 呀。你坐你坐你坐。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好好好好好。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那么老先生您呢？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对，换一句，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爱你爱在骨头里。 很深刻。那么在您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恨你恨在骨头里。 爱更分明。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肋条骨呀，一条一条一条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爸，你少讲两句吗？ 爸爸不累啊。 你不累我累了吗？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我平时啊 爱好弹吉他。 哎，我喜欢弹棉花啊。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你不要再讲话啦。 那人家问我的嘛，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不知道中。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我一点都不饿呀，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你这是弄啥了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有有，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你咋了？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我闺女， 我是他的一个老乡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不容易啊，他从小爱唱歌，他熬到今天这一步他不容易啊，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过不去，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她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这是她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俺娘她好吗？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住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你等等！ 海伦小姐，该你上场了，爱您爱到骨头里， 去呀！ 唱，唱，你倒是唱啊！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就是俺爹，这就是生俺养俺永远疼爱俺的亲爹，爹！ 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达、蔡明、赵宝乐、于海伦等人表演的小品《父亲》。让我们继续来说说蔡明的趣事。在生活中啊，让蔡明夫妇困扰的问题就是，丁丁上小学后，学校有什么活动都通过他请蔡明去参加，还非要蔡明担任学校的名誉校外辅导员，蔡明一下变得就更忙碌了。于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儿子早点小学毕业，总算等到儿子小学毕业了。蔡明在家叮嘱丁丁，换了学校可千万别在学校说我是你妈了。儿子不理解地问，干嘛不能让人知道？看到儿子还是不理解，蔡明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他给儿子塞了50元钱，让他自个儿去王府井玩，趁儿子没注意，在他背后贴了一块白色不干胶，上面写着蔡明之子，然后让丁秋星远远跟着儿子，防止出现什么意外。果然丁丁在王府井被人发现背后的不干胶，路人一下就拥了过来，这个问，演小品的蔡明是你妈吗？那个说，这是蔡明的儿子啊，长得好看，脸蛋胖嘟嘟的，摸一把看看，七手八脚的就上来了。等到丁丁回家时，样子别提有多惨了。从这以后啊，丁丁打死也不说自己是蔡明的儿子了。 窗外的大雨不停下，我在等着你回家，今天的份钱够了吧，差不多就收吧，一个人有一个家，等待的温暖，淋湿了头发会有人擦，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凉，你怎么还没到家，打开收音机听路况信息，才

咱们还得先说说什么叫二人转小帽。所谓的二人转小帽，其实就是一种短小精悍的东北民间小调，一般都是在二人转正戏之前的表演，有点类似于相声当中的电话。您别看二人转小帽篇幅短小，可对于艺术技巧的要求相当高，要求在歌、舞、乐三方面紧密结合，表演起来一气呵成，给观众畅快淋漓之感。在众多二人转小帽中，最著名的就要算是小拜年了。下边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赵本山的弟子蔡维利和搭档杨洋演唱的二人转小帽小拜年。 正月里来是新 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二人转小帽小拜年展现了一副生动的晚生后辈给长辈老家拜年的温馨场面，而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老拜年却一反常态。赵本山扮演的二人转民间老艺人小香水和老伴儿一起提两盒点心，亲自登门给几个徒弟拜起年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老的给少的拜年的场面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段赵本山、严淑平、王中青、苏杰表演的小品《老拜年》，然后红酒再慢慢跟您聊。 哎呀，我说老香水啊，你搁前边蹭蹭蹭蹭跑啥呀？啊！ 你叭叭叭叭喊啥呀？ 拿回来了，人家没收吧？在家我就那么劝你，不让你带东西来，不让带东西来，偏要带，这下好， 该小样还好呢。 你说你这是姐的啥事儿呢？你啊，我这不都是求人给你办事儿吗？ 你不得分求谁吗？他是我徒弟呀、啊，哪有师傅给徒弟拜年的，还拎两刀果子？ 他徒弟咋的？人家现在可不唱戏了，那可是房地产总经理呐。 我是艺术实地主任，相当于副科级呀。我老香水当年唱蛋饼的时候，我是红人啊。我、 哎、呀，红人红人，你那阵红，现在你不没事干了吗？ 没事干了，是没事干了。那我们咱们那个地方戏团办上气功训练班了，排练场租给小商小贩卖货摆摊了，把我这副科级给我挤兑靠边了，整的我一周七天全是礼拜天了。 我不就是看你在家闲的实在是太难受了哈，还领你上大徒弟这儿找点事儿干吗？ 这不来了吗？ 啊， 这不又回来了吗？ 回来你也别着急啊，大徒弟这儿不行，上二徒弟那看看去，行不行？ 嗯、啊，脸皮够厚的。 要去你去吧，我死活不能给你丢这脸。 你说这可丢啥？ 你还 你说这丢啥？ 拿回来，我还没吃。 你瞅你 那 个样子， 啥样？ 你小家巧乱太监塔上啊，玩意儿不大，架子不小啊。高压锅煮鸭子，你是肉烂嘴不烂，老虎猪戴口罩，还挺重视这张老脸呢。 这几句成语把我美化的，我明白了。 明白啥呀？ 你看我老香水不值钱了，在家没事干，快到一年了，所以你一见到我就有点发烦了。爱情的小歌基本唱完了。 你真是唱戏出身，说的歪词一套一套的。走， 干啥去？ 回家去，快 回家呀！ 回家现在 上哪呀？ 住个二位大酒店吧。 啊啊！我的妈！你咋又给我唬这来了呢？我可不能去，我求求你了。 到这儿， 我求求你，我不能求老二。 不行不行， 我问你， 二位。 和你叫大 姨去。 哟妈呀，这行 动这么劲 闹 着呢。师傅，干嘛呢？ 闹啥？多大岁数还见？ 师傅来了，别在外边站着，快进屋。来来来，师傅请进来。师傅，来师娘，您坐这儿。来，哎呀，师傅，多长时间没见了？ 一年。 来，您老坐这儿。 哎，坐下。 师傅， 哎， 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我跟你师傅。 从东土大唐而来，给你这大老板拜年来了，过年。 哎呦，师傅，您老可别这样，您生我气了吧？ 没有， 您打我两下吧。 打啥？还给你带东西来呢？果子呢？果子呢？小样，你说你整点破东西就嘚瑟嘚瑟，这下成狗字儿。敬请笑纳。 一切就好，别这样。师傅，您快坐。 哎， 师娘，我师傅这是怎么了？ 也不是跟你，跟你大师哥那生点气。 哦，你俩从大师哥那来啊？ 别提他，一提他我胆固醇偏高。 啥了不得的事把师傅气成这样， 真是没良心的大牛子啊！你过来，我给你学。 哎， 你是比较了解他的。 师傅别急，您老喝点水呗。 老板啊，我跟你师娘上他那去了。今年前吧，你们谁也不来了，挺想你。他俩先过去看看，想跟他谈点事儿。这家连眼睛根本就不睁着呢。 是啊， 不是老师，人家那阵不忙不是这个。 忙忙，他能不忙吗？三四个小丫头围前围后，他能不忙吗？ 人家不是正公关呢吗？ 公关不得分时候吗？这刚谈事那公关小姐就上来了，你看那样可会来事了。你听， 有种电话。 牛总，我看他像种牛。 你看人孩子打电话，那不正办正经事儿呢吗？ 你办正经事打电话，如果咱俩要不在呢，他不能那么打电话。 怎么的？ 你看着也带着这么一个，带一个电话， 大不大？ 你别打岔，就这样。喂，我是牛总。什么？市政府大楼要卖？留下，多钱都留下。下午我就跟外商联系。好的，好的，拜拜。 明白了 啊！跟外国人联合要买市政府大楼，可怕不？ 怕啥呀？ 吓人不？ 和外啥？ 外国人， 你怕外国人骗他？ 我怕他骗外国人。 那你说对了，你看你这个人，你求人家孩子给你安排个事儿干，人家不是给你安排的？ 不是我求他，而是他请我。 哎，师傅。大师哥请您去，他给你安排点什么事儿？ 你大师哥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 啊， 让我负责保安。 保安？ 就是打劫老头儿。 啊，哪呀，那就夜间总值班。 我明白， 人家说还给我配电棍呢。 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好啥呀？你咋不明白？就我这造型，手里拿个电棍，都不像拦住抢劫的。 抢谁？你爱抢吧你！你说二贵一个月180块钱，是不是挺好 的？不是钱多少的事儿。二贵，高你能这么干吗？ 怎么呗？ 你说你是总管，你师傅是经官，你坐办公室喝茶抽烟，你师傅搁外边给你站岗值班，你陪小丫头嘎嘎聊天，我搂个电棍搁外边画圈。给8000 没 赢，那 对，说，不提那事儿。二贵呀，你听明白没？ 是 啊，我听明白了。关键我这是个酒店，你说师傅到我这儿来，他能干点啥呀？ 干啥都行，让他端盘子。那，擦桌子也行。 哎呀， 哎，要不？你师傅那手腕子功夫好， 对对对对， 让他学金大勺吧。 是我腕子功夫确实好。他们瞎编啥呀？叭叭叭，编什么大勺啊？你不了解我咋的？我胡一回骨头，高压锅连骨头不都上棚了吗？你不明白事儿啊？你再者说这一个大酒店，什么颠大勺啊、擦桌子、端盘子都并不重要。 对对对， 这活他是个人就能干。 是是， 我要干就干个不是人干的。是人干不来的。 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这个人吧，他就是难伺候。你说你这不能干那不能干，那你可到底干点啥呢？ 到这来了你就听孩子的，你老爸爸你能安排你就搁家就安排了。 不是， 是孩子他是有安排的。 您别急， 不了解我吗？ 师傅， 您 老不是特别想上我这个酒店来吗？ 是这里需要我来， 那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 那明天上午就来上班了，行不行？ 行啊。 那往哪个部门里安排？ 这样吧，师傅，我呀，发你老一张卡。 卡谁的？ 不是卡谁的，这是一张招待卡。就说您老啥时候高兴啊，就跟我师娘一起到我这酒店来搓一顿。 白吃？ 那当然了，想吃啥点啥。 都什么人物享受到这儿吃卡？ 跟您说吧，都是说的算用得着的人 啊， 没用的就您这一个。 哎，你资源该提吗？你呀，给我发开 啥？师傅，我这不是好意吗？ 你真不会说话吧？你哪能实话实说呢？ 就你会说话，实话实说不还是实话吗？你比大牛子还硬。管咋的，人家还给我安排个打金，还给我发电棍呢。你可倒好，让我白吃。 师傅，我不是那意思。 得了，我今天就想白吃一顿。我要要你几个菜，我看你做好了不？有没有这个担心？不行，得叫叫去。你坐那吧，老板。 我跟你说了，你。 老板，请上桶肉一碟。 桶肉？ 香肠。 哦。这你他妈你妈。白燕落沙滩一盘。 不知道。 告诉我们。 不知道。 大豆腐蘸咸盐。 师傅，就这种菜我酒店根本就没有。 我要你有的。说吧，人狗平分有吧？ 人狗平分？ 我要半斤。 没有。 有 什么呀？ 就是排骨。 排骨？ 人把肉吃了，剩骨头呢就给狗了。这是知识， 是知识吗？ 是，是文化吗？ 是， 应该掌握吗？ 应该。 到你这有用吗？ 没用。 他说没用了，咱俩回来就完了。起来，知识倒就没用。 喂， 他那不都那样 人？哎，啊，我是二贵。哦，师妹啊。 等等电话。 啊，你找师傅？ 我不在。 师傅说了，他不在。啊，不是，啊，你不让他走是吧？好，都往上留住。哎，师傅， 拉倒，可别演戏，谁不让我走啊？ 四通电话， 球传的挺快，这人一下传到三横的。你开饭店都误会了，你应该上球队去。踢球的一脚就把我传老三，知道不？ 师傅，别走，别走。 急啥？ 三红马上就来了。 干啥？他来干啥？ 三红不是承包个歌舞团吗？ 我知道， 他找您老去。 啊，让我去跳霹雳去，整这玩意儿。谢谢你。 三红，师傅，你这是干啥呢？ 过年好。 哎呀，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给你拜年呢，我这都拜一圈了，剩你自己。 哎呀，师傅，我是来请您的。 打听啊，还是发卡？ 师傅不是，请您出国。 出国？ 啊，去加拿大。 真的？ 真的。 看着没？这家比这都厉害，一脚就给我踢出亚洲去了。 你听我告诉你， 怎么的，这玩意儿 给外宾看戏啊，人家特意请咱出国演出，还专门点个地方戏，我是来请师傅出山的。 真的 啊，老头子，你听着了吗？那个孩子请你出山演地方戏，哎呀，你这是 要冷静。再说一遍， 出国。 出国 啊！ 请我了！ 哎呀，师傅，你看这合同我都带来了，嗯、你看。 医术指导，老乡说，嗯、我要当指导。 是呀，师傅。 我还有用？ 当然了。 我还行吗？ 行，老头子。我就看你行，我早就看你行。说实在的，你真行，我就盼着这一天了。 这都好事儿出山， 是好事儿。 来家的时候我就说过，用不着求这个找那个，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我眼馋。 师傅、 啊， 亮你的绝活！ 绝活！ 啊，让、哎、你绝活！师傅，你看，我都给你带来了。 我还行吗？ 师傅，给、哎。哎呀，再来一个！师 傅，五百元呀！ 咋的？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 谁说我老香水不值钱了？这回马上挣美元了。今天正好过节了，唱上一段，就当给各位拜年了。 对， 好，来，预备，起， 干， 棍棍的糖， 棍棍的糖， 棍棍糖，棍棍糖，棍棍糖，棍棍糖。 初一头一天啊， 老弟给少弟拜年啊。 师傅，你唱错了。 哪错了？ 人家是少弟给老弟拜年呐。 我咋唱的？ 老弟给少弟拜年。 你师娘说的，说谁有钱就给谁拜年了。 不对，师傅， 到啥时候也是少弟给老弟拜年啊。 哎，也别分呐、啊。老和尚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喜庆过年呐，哎呦呦呦， 过年呐，哎呦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本山、严淑平、王中青、苏杰合作表演的《老拜年》。《老拜年》这个作品是通过师傅给徒弟拜年的故事，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传统表演艺术不受关注的状况。赵本山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品让广大观众感受到传统表演艺术的文化底蕴和魅力所在。 他在整个小品中运用了大量的二人转说口，一周七天全是礼拜天了。牛总，我看他像种牛，人狗平分，我要半斤等经典的台词儿，在春晚结束后很长时间都在社会上流传着。这个小品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赵本山在春晚的舞台上大秀二人转的手绢功夫，让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得以大饱眼福。可以说老拜年这个作品是赵本山首次通过小品的形式在春晚舞台上对东北二人转艺术做的一次全面展示，很多人也正是通过这个小品认识并喜欢上了这种来自淳朴黑土地的民间艺术。好了，聊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刘春梅、孙中红演唱的二人转《小帽小拜年》。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